张云台牧师，他是来自克利夫兰，他曾经是一个读 MBA 的，后来在2002年受神蒙召全职侍奉。我们请张牧师正道，正道题目是真假之分。 我是张云台传道，那我代表克利夫兰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向大家问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啊，在我飞机上的时候，我朝飞机外面望，看到这个威斯康星真是漂亮啊！看到起伏高低的山坡，啊，有这个青绿的草地，那农舍呢，到处点点到处都是农舍，真是一个这个牛奶与这个气势的佳美之地。很高兴能够来这里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这你分别为圣的主日清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真是求主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借着你不配的仆人的口，能够把你的话语传讲出来。主啊，让你真是借着今天的信息里面，能够让我们有知道怎么样能够分别出真和假的这个真道来。主啊，让我们真是在我们每天的日子里面，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我们都会见到这个假教师、假教导，让我们真是能够分别出来，知道怎么样的来鉴察这些人。我们就把底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恩主你自己的手里，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在清朝初代的时候，北京城里面有一个这个杂货店叫做王麻子杂货店。那他们呢有卖一种这个剪刀是非常好的啊，它这个各式各样的剪刀，那这个质量是非常的优秀啊，非常的这个锋利的剪刀。那有很多的人都去他买，特别是到京城的人啊，都买了他这个剪刀都带回去啊，自己用或者是送人。所以呢，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啊，他发了大财，很多人都羡慕他们。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呢？他这个店附近呢，就马上出来一个王麻子老店，然后又出了一个新王麻子店啊，然后又有一个真王麻子店，还有一个真正王麻子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人啊，都想要多从这个方面来赚钱。那所以呢，这当地的人当然知道这是哪一家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可是这个从外地来的人就没办法了啊，他们真是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那当然这是清朝的时候，但是呢，在主后40年、50年、60年的时候，那个时间也是同样的光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教会才刚刚兴起啊，使徒他非常的受到这些信徒的这个尊重敬仰。那这些信徒呢，刚刚受洗，刚刚成为这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他们也是非常的热心啊，他们把这个家产都送出来啊，这个热烈的奉献，为的是要把福音能够广传。所以呢，就有一些有野心的人、贪心的人，他们就在教会里面啊，他们想出一些这些异教的这种的教导啊，为他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所以在主后60年的时候，基督教会就面临着到处兴起这些假教师啊，这种的情形啊。正如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9到31节里面他所预言的，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那保罗写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 虽然收信的人是提摩太，但是呢，他因着这些信呢，除了提摩太看以外，也要向这些会众宣读的。所以呢，保罗因着因着那个时候的真假难分，所以在信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总是不厌其烦的啊，把他一些重要的教义，还有在权柄上他所得到的，就先讲得清楚，让这些人能够明白他的身份和他的这个权柄。所以呢，他开始的时候，首先他就高举基督啊，是真神的儿子。那他不但强调神和基督在神性上面的合一，他也强调这个救恩的这个根源也是合一的。那他这个根源合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设计救恩的神跟我们所盼望，他在这里保罗说所盼望基督，这个盼望呢是绝对的有把握的盼望啊，他知道这个基督能够完成救恩的基督跟神是不能分开的，是同一个神的。那保罗在这里也要强调他是一位真使徒啊，我们知道他要强调这个真使徒是因着要让大家知道他的地位和他和这个使徒所带来的权柄啊。我们知道使徒在那个时候载义的意思呢，是就是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所呼召的十二个门徒，这些十二个跟随他的门徒呢，主耶稣交给他们使命，让他们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那广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各地的教会他们派遣这个使者出去传福音，那这也是广义的使徒。那保罗的身份就很特殊了，保罗不是在当年跟随主耶稣的这个使徒，那保罗呢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这个路上和升天以后的主相遇了。那主呼召他，那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形的，这个经历是其他人所没有的。所以呢，当他说他使徒的时候，常常会有人在怀疑他的实际的身份，以至于呢，他在每一个书上，这个封每一封信上面呢，他都要声明啊，他是有使徒的权柄的。那保罗说他奉基督耶稣的命令去做使徒，那这就是一个宣告，来加强使这些会众呢能够知道啊，他有这个权柄和荣耀这种的概念。那特别呢，就是这个永生神所加给他这个命令，是加在他身上的一个职责啊，他是不能够推迟的。那神的旨意在他身上一定要成就，是不能够这个轻慢。所以保罗在信上面呢，他下面一个就是介绍这个提摩太了啊，他说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那这个真儿子的意思，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是指说是从合法婚姻里面所生下来的这个孩子。那这样真儿子呢，就跟一些私生子或者是领养的孩子，这样就有一个分别。那保罗所说他是他的真儿子啊，就是说因着他所传的福音啊而信了主的。那保罗常常把这些因着他而信主的人说是他的属灵的儿女。那关于提摩太就是非常特殊啊，因为提摩太是保罗培养出来的这一个门徒啊，保罗非常重视他，因为提摩太从保罗那里得到了这些属灵的这个道德和品性的承传，并且呢，他跟提摩太的关系是亲如父子一样的亲密啊，所以呢，保罗称呼这个提摩太是真儿子，一方面呢是用来鼓励这个提摩太，来激励他啊，认真的去侍奉神；另外一方面呢，在众人面前这样称呼他，就是要加强啊，提摩太他牧养教会的权柄和地位。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血缘啊是暂时的啊，我们世人讲亲生父母，这个血缘的关系呢只不过是一生之久啊，不能够持久的。但是呢，我们信徒 和神的关系，还有信徒跟信徒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永世的。所以呢，我们在今生的时候，我们要加强啊，要在主里面要成长，要我们要有好的灵命的成长，那这是我们要注意追求的事情。那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命令啊提摩太叫以弗所教会里面的假教师啊要停止传讲异教。那这是在啊第三节里面保罗所说的，我往马其顿去，曾劝你人在以弗所好赎服那几个不可传异教。那这里所讲的异教，就是说是不同的教义啊，不同的教导。那这个教导显然和使徒们所传讲的十字架救恩的真理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知道十字架的真理是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三天以后他复活。那这些的教导呢，使徒很清楚地讲了，这是应验神在旧约里面借着先知所预言的。那在这个时候呢，都完全成就了，这也是神所应许的。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使徒所传讲的跟这些假教师所传讲的是不一样的东西的。在加拉太书一章六节里面，保罗曾经提到一些其他的福音，那这些其他的福音呢，就是有犹太教背景的这些假教师啊，他们要这些信徒借着一些额外的行为来保证他能够得救，才能够称义。那这些额外的行为是什么呢？就包括遵守这个割礼啊，包括这个要洁净的一些礼仪，要禁食啊，要苦行，要行善啊，甚至呢禁止嫁娶。那这些行为来保证他能够得救。所以呢，这些都是假教师所传讲的。那保罗就命令啊，这个提摩太来禁止这些话语。那第二个所讲的呢，是关于荒谬无凭的话语，这是在第四节里面啊，讲这个荒谬无凭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编造的故事。那这都是假教师，他们故意编造一些神奇的故事来迷惑这些信徒，那满足他们的一些好奇的心。那这些的故事呢，既没有圣经的这个根据，又不合使徒的教导。所以呢，这些荒谬无凭的话是不能够造就人的。如果各位对这样的形容还不清楚的话，我可以打个比喻啊。我们在中国，我们都知道有这个三国义、三国演义跟三国志，对不对？那你知道这个差别吗？三国志是个历史的书，你看的时候呢很枯燥啊，他就讲一些事实，他就把它记录下来。那三国演义就不同了，三国演义把这个孔明描写成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对不对？他未卜先知的。那这都是这个后来这个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把它给加进去的。所以这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使徒的教导跟这些假教师教导不同的地方。那另外还有一些人在福音书以外，他讲一些耶稣的生平、他的外传或者耶稣先祖的这些故事来支持他们的论点。那这些事情呢也是没有根据的啊。有一些传说说把耶稣的小时候的故事都加进去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耶稣小时候有多少的事情，但是呢有一个故事说耶稣小的时候拿着泥土做了一些这个小狗小猫的啊，朝他吹一口气，这些猫啊狗就变成真的了。那这些也都是这种的啊，凭空设想的。他们以为这个耶稣他既然有成年的时候有这样的能力，那小时候他也一定会如此做。所以呢，这些都是这些假教师他们自己都不明白他们自己所说的是什么东西啊。那他们就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把一些人啊，把他们带入这种的这个歧途去了。那第三个呢，保罗叫提摩太叫他不要 叫那些人不要说这些无穷的家谱。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非常这个敬重他们的祖先的啊，他们也注重家谱，还有呢关于这个血统方面的这个纯正啊，他们不愿意他们的儿女跟外邦人结婚的。那如果他们的家谱里面有一些人是可以看出来是被神所重用的，好像一些信心的伟人啊，一些先知啊，或者是君王啊，他们就非常骄傲了，说你看看我有这么这个伟大的祖先，他们就向人去夸耀去。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4000多年五千年的这种的历史，当然每一个人如果向上推的话，起码他都是这个都是12个这个支派里面的这个后人嘛，对不对？那他们总是会有一些有名的人，这个先祖。那所以呢，再加上呢，他们因着被掳啊，散居各地，有很多人可能他们的家谱都失落了。然后他们想办法去凑一些资料的时候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假造的在那里面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有的这个假教师啊，就加入辩论啊，或者是攻击毁谤对方的家谱是不是真的，它的真实性是怎么样，他们的可信度怎么样。所以保罗说这等事，在这个第四节里面啊，保罗说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对神在信徒信仰的扎根的计划上面，还有这个人在其中的责任上面，一点好处都没有，毫无益处的啊。所以在提摩太前书6章4节里面也讲到这些这个假教师他们的行为啊。这个保罗在那里说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这个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语啊。所以这些事情发生的结果呢，就加深了信徒中间彼此关系的破裂啊，进而呢彼此之间有了憎恨、恼怒，还有敌对的这种的后果了。那在当时不止以弗所教会有这种的情形啊，甚至另外一个这个保罗的同工叫提多的，他在这个格底里啊，是在这个地中海的一个岛叫做克里特岛，现在名字叫克里特岛，在那里他也遇到了很多的这种的假教师啊，这个假先知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当时啊，有犹太背景的这些假教师啊，他们影响是非常宽广的。那他们的教导呢，是一种错误的对这个律法的认识啊，他们的认识是完全是错误的。那反过来，我们看看保罗他的教导是什么啊？我们刚才看到这些假先知的教导，那保罗呢？保罗他这里在5节里面他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啊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保罗他所传讲的，他所吩咐的这个动机，确实呢是以神的爱为出发点的啊，跟这些假教师他们这种不纯正的动机啊，是他们的动机是为了钱财，是为了名声，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创世以前就因着爱，他按着他自己丰盛的恩典呼召了我们，那又在他所定的时刻里面差遣了他的儿子基督耶稣来到世上，舍了自己做我们的赎价啊。我们的得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成就什么，我们人是完全的败坏的啊。所以当我们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本事，用我们自己的办法去能够得救的时候，是完全不能的啊。所以我们只有完全靠神的怜悯、神的爱 那在这里保罗说，因着神的爱，我们就会有第一个清洁的心。我们知道心是一切德性的这个根基的啊，有了清洁的心，我们就有一个高贵的行为。那有了清洁的心，我们也会专一啊，我们不会侍，既然侍奉神又去侍奉马门，那就不专一了。我们有了清洁的心，那我们就会能够渐渐的成长，成为圣洁。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我们圣洁，因为神他自己是圣洁的神。在马太福音五章八节里面，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的荣耀。啊，我们知道，如果能够见到神，那是跟神有多么亲密的关系啊！我们可以面对面跟这个当年的摩西一样，跟神面对面。那我们能够得见神，那我们中间跟神的中间就没有隔阂了啊！这样呢，我们基督徒有了神的生命，那我们就会流出神的爱出来。那第二个，保罗说，我们要有无愧的良心。啊，从神的爱我们可以得到无愧的良心。良心是什么？啊，良心是一个群体当中他们有个共同的认知，用这个认知呢来分辨对或者是错的。那问题是，你这个良知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面？我们知道一个犯罪团体啊，一个犯罪集团，他们的这个犯罪的目的是要抢夺的，那他们在他们中间，他们的良知是什么？就是要有义气啊，互相的帮助，去做坏事去了啊，所以这是黑道的良心。但是保罗所说的无愧的良心就不一样啊，保罗所说的无愧的良心是我们基督徒啊，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都完全都放弃了。啊，我们觉醒，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有个重生的这个生命。那这个生命呢，就我们这个有这个新的生命呢，是没有亏当初神创造我们他的心意，他的本意就是要造一个完全的人。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对神的这个旨意本意就没有亏。啊，所以无亏就是一个好的事情，是一个好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能结出好果子的时候，就是一个好事。我们如果能够得到上好的福分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良心要在这样的范围规范之下，我们才能发生出好的这个作用出来，才能够生出这个神的爱出来。第三个，保罗说，我们会有无为的信心。那信心呢，是一切属灵的这个美德的根基啊。信徒，我们要先有了这种真诚的这个信心，才会有基督里面的爱心。所以，这个真诚的信心是一个开始。那为什么无为是真诚呢？啊，这有一个典故的，因为这个真诚的意思啊，英文翻译叫 sincere， 真实啊，真诚。那这个 sincere 在这个希腊字的古时候呢，是这个两个字的，它的意思是没有蜡。没有蜡是什么缘故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造这个陶器的时候，他们是用火烧的。那火烧的时候呢，这个陶器如果造得不好，它会有裂痕。那这个有的坏的商人，他有裂痕，他也舍不得不卖呀，他想办法是什么？把那个蜡，用蜡把这个裂痕给他补起来，啊，所以这个他可以把这个陶器说这是好的陶器，还是一样可以卖出去。但是买了陶器的人呢，过一阵子啊，可能他装热水进去啊，或者被太阳一晒啊，这个蜡化了，你就看出来那里面这个陶器是个坏的器皿。啊，所以呢，这里说无伪的信心，就是说我们没有假的信心啊，我们是对神是全然的是敞开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靠着我，是完全是没有掩饰的，是我们的依我们的本相来亲近我们的神。那神也就是接纳了我们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 但是呢，神因着爱，他的爱，他就爱了我们。那这里说是无伪，当然就是有伪的，对不对？那伪有伪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假教师了啊！这些假教师，他们存着不诚实、虚伪的这个信心的人啊，他们起初信心的动机是不纯正的啊，以至于呢，他们生命里的信心呢，就是变成一个假的了。啊，在《使徒行传》8:9里面讲到一个行邪术的西门啊，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啊，他的外表他是信的主了，他受洗了，但是呢，他不信得救的道理啊，他反而要用金钱啊，向使徒这个彼得去买这个能力啊，能够买这个能力跟权柄啊，能够向人来行异能，向人来行神迹。那他这个本意呢，是为了自己的好处，结果呢，他被彼得所咒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单纯无伪的信心是很重要的。在以弗所书3:17里面讲到，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啊。所以我们看到信心如果是虚假的，那基督就不在我们里面了。那当然，基督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会生出一个真正的爱心出来。保罗在他的教导里面啊，因着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第7里面他讲到啊，这些人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那他说这些假教师，他们想要做教法师。教法师在犹太教里面是一个非常被人尊崇的这个位置啊，他们是被人所崇敬的啊。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用律法的书的这种的啊教导啊，关于这个家谱啊，我们知道这个旧约里面有讲很多家谱的事情啊，也讲到这个先知当初是怎么样的这样的穷苦的生活啊，吃这个蜜啊，吃蝗虫啊，也讲到这些先知的苦行啊，也讲到呢一些礼仪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就从那个方面来做教导。其实呢，保罗说呢，圣经的教导里面啊，这个律法的教导是不一样的。啊，保罗所说的律法的教导啊，因为他说，保罗说新约的救恩的来临呢，并不代表说要废去律法的啊，他认为律法只要用的合宜啊，在第8里说律法说，他说律法只要用的合宜合适，那就能够帮助人。那帮助人怎么样帮助法呢？就是让人能够看到他自己的这个不义啊，看到他自己的污秽，让人能够知罪悔改，能够接受福音啊。所以这个律法呢，在保罗的这个光照里面呢，这个律法不是为义人啊。义人的意思是什么？义人就是被称义的人啊，因为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大家都是犯罪的。那这些被称义的人啊，所以我们这些被称义的人，我们不必担心律法。因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有了荣耀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福音，我们得到了救恩了，他这样的保守我们啊，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些律法的惩罚。因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7:12里面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啊。所以这些律法是为不法不义的人啊，他们抵挡诫命而设立的。那保罗在第9里面啊，他列出好多啊这些不义的人的行为啊，他讲到啊，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啊。所以这些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10里面的这些教导。那他这些不法不义的人，他们是抗拒10的，他 他们与十诫是为敌的，那十诫就是为这些人所设计的。但是呢，在保罗的这个教导里面不止于此啊，我们看到第十节他最后他讲到，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那这个别样敌正道的事情就是讲到新约里面的教导了啊，这个正道啊，这个翻译起来应该是纯正健康生命的这种的教导啊。我们知道新约里面基督跟使徒们的教导是一个纯正健康生命的教导，他要我们借着他的教导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的，这个生命是一个纯正的生命。所以呢，我们看到新约是旧约律法恩典的一个延续啊，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治标的药，另外一个是治本强身的这个食物，这两个呢是互补互成的啊，不能够分离的。所以呢，保罗他最后在十一节说，这些的教导呢是荣耀神在万古以先已经为我们所预备这个奥秘的救恩，那如今呢就在十字架的福音上面能够彰显出来了啊。在十一节里面他讲说，这是神的交托啊，神交托给保罗啊，保罗也就交托给提摩太啊，要做这些分别为善的这些事情。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里面也讲到保罗对提摩太的交托啊，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保罗把这个托付交给提摩太，提摩太他也是认真的来执行了啊，他也教导他所教导别人的人啊。我们看到这一串子下来就已经四个 generation 大家都在执行啊神的话语，来抵挡这些假教师假先知的做法。那我们也看到他们如此做的时候呢，也就讨得神的欢心了。为什么呢？我们看看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是怎么样的来夸奖他们。在启示录二章五节里面，主耶稣向使徒约翰所叫嘱咐他去发的信给这个以弗所教会啊，在信里面主耶稣这样说，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经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啊。我们看到提摩太他是认真的执行了这个保罗的吩咐，而且呢是确实我们有看到在以弗所教会所展现的这个果效出来，感谢神。那我们怎么样来分辨这个真假出来呢？我这里列了几段圣经的教导啊，让我们能够看出来啊，怎么样能够分辨真假。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圣经的训诲和法度来做标准啊，就是圣经里面的训诲，就是这个新约里面使徒的训诲，还有法度，就是啊过去的律法来做标准。这在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里面有这样讲过，我念给各位听。八章二十节里面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啊！如果他们不照着这个话语来做，他们就是住在黑暗里面，他们看不到神事的这个亮光。那另外一个我们要分辨真假的，就是说有人自称他们是先知，甚至在这个时代里面还有人称他们自己是先知的，那我对这样的人我一定先打一个问号啊！因为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圣经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就不需要有先知 再传递神的话语了。神借着先知来传递一些预言啊，要在基督耶稣身上来验证了啊。那在基督耶稣身上要成就的，那在基督身上既然已经成就了，那何必再派先知出来？那这些先知他讲的是什么话，对不对？这个我们就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呢，在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里面讲到怎么样查验这个先知的这种的经文啊，我念给各位听。在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里面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就知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那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啊。所以这些先知啊，现在有些先知说几月几号几时这个世界就要毁灭了，耶稣就要降临了啊。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讲过，他主耶稣什么时候第二次来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不知道，当然他现在在天上他知道，但是我们地上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这个事情。这个先知居然说他知道这个事情啊，他必然是有问题的。那我们也知道很多人有这样的预言，结果这些预言都落空了。好，那第三个我们可以查考的是根据这个人他所结的果子啊。这个呢是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六到十八节里面，我读给各位听。马太福音主耶稣他讲说，凭他所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这种行为上面，从一个人的行为上，我们可以辨别出来这个人他是一个真的这个老师，真的教师，或者是一个假的教师。假的教师他不会行出好的行为出来啊。如果一个好教师他也不会行出坏的行为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那另外一种呢，我们可以看出从这个世人的对他的论价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人他是好人啊，是一个真的教师，或者是一个假的教师啊。我们知道我们向世人所传的福音，那这个福音的信息，福音的教导，它真正的本质呢，它会得罪人的。我们的教导会得罪一些不敬虔的人啊，他们听了以后他们会不高兴。那这些人呢，他们会攻击你，他们会说你的坏话。所以一个基督徒不会一个面面俱到能够讨好所有人的基督徒，不可能的。那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啊。这是在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里面说的。一个基督徒只有在世俗化了啊，他已经被世人所认同了，他向世人妥协了，这些世人才说他是好人，大家都说他是好人。那如果大家都说他是好人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好好思想他到底是不是。那最后呢，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认基督，认耶稣是基督啊，是不是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那这个呢，在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三节里面也都讲到了啊。如果说是我们要分辨诸灵，如果这个灵他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那这一定是一个虚假的灵，或者是一个邪灵啊。因为他们的嘴里面他不愿意承认，那他就会拒绝承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话语里面，我们不能够多加啊，我们也不能够减少不教导啊，我们要按照这个圣经话语一个字都不减的来做教导，来做 辩证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最后的时候啊，我们看看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应用我们今天所学的教导。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不只是这个真假难分了，甚至已经到了一个真假不分的阶段啊！我想各位都很熟悉这个国内这个三鹿奶粉的事件啊，这个事件里面，一个真的面粉这个奶粉厂，它会出假的奶粉出来，这个就叫做真假不分，对不对啊？那这是世界是如此，那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更要是非常的小心啊，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的传道人，还有这个属灵的同工方面，更要教导弟兄姐妹。对于这些假教师的教导、假先知的教导，要非常的警醒小心。那怎么样才能够警醒、才能够小心呢？只有一个办法，只有多读圣经。啊，有一个故事，啊，有个比喻，这个在银行里面，这个银行的这个 teller。啊，他怎么样能够辨证出假钞真钞出来呢？没有别的办法，他就是天天数真钞，数完了真钞以后，他说你就可以辨出来哪一个是假钞了，因为他天天接触的就是真钞，那这个假钞一摸，哎，跟真钞不一样，就是假的。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只要天天读圣经，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只要天天读它，等到真的有假教师出现，真的有假先知出现，他们所说的话跟圣经不一样，我们就可以指认出来这是个假教师。所以我们从今天的信息当中，借着提摩太所学习的，从使徒保罗上所得到的教导啊，他已经认真的去执行了，他已经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已经成功的抗拒了这些假教师的这个教导。在今天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这个长职们啊，每一个传道人也要和提摩太一样啊，能够啊为主所使用，来跟这些假先知假教师的教导来做一个完美的对抗。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你借着提摩太前书这几节短短的经文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主啊，在这个世代里面实在是一个真假不分的世代了。主啊，真是让我们仍旧能够把持你真理的教导。主啊，让我们真是借着我们每天的研经详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出来那些假先知、假教师的教导，能够指认他们出来，能够拒绝他们，所对于教会所造成的这种的损害，主啊，让我们真是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成长，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日日的能够提升，成为合你心意的儿女，来兴旺你的福音，来扩张你的帐幕。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